归家，要是能选择，再可回头，或再依然傻，或再天真。每天等那镜中人来接给我再归家，像镜中花与水中月，两心怎对照？何以洒脱变痴呆？如初恋多一次，人或已想微笑，镜中的影子却没大笑。镜中只得片空，孤单的人要归家，镜像晴空吧，却添裂痕，愿记忆长存，伴我一生。每天等那镜中人来接给我再归家，像镜中花与水中中人来接给我再归家，像镜中花与水中月，两心怎对照？何以洒脱变痴呆？如初恋多一次，人或已想微笑。